吴基战队淘汰出局，武晨的心情本就低落。不过他是素养很高的职业选手，知道这是比赛，不争输赢，倒没有因为被星星淘汰而把星星仇视上。但是眼下这星星的人急吼吼地找上来，不怀好意地打听他们战队的未来，武晨就是再有职业素养，心胸再宽广，也实在有些不爽了。 吴基战队的未来会怎么样？他这个当队长的当然比普通选手更清楚几分。目前来说，解散已成定局，他们的老板没有能力在战队完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维持战队的开支长达一年之久。毕竟，之前他们已经在出局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一年了。战队解散，那么角色、 装备、材料一类的东西自然再无用处，朝外贩卖一下，算是在荣耀圈的最后一笔收入。只不过这种处境下出手，价钱当然高不了，毕竟这些又不是什么硬通货，出了荣耀这个范畴，那就一文不值了。他们队伍解散是他们急于抛售这些东西，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绝对的买方市场。 而无极战队又是一支弱旅，他们的东西成色也是平平，能不能把东西全清出去都是问题，就更别提抬个高价出来了。这些道理武晨都十分明白。说实话，像星星这样的队伍其实是很不错的买家，因为也只有这样的队伍，恐怕对他们这支弱旅的东西还会有点迫切的需求。 至少联盟那些挥金如土的豪门会来苦苦哀求他们无极战队的这点家当，纯属虚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看到星星就这样问上来了，武晨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不想这边叶修随即也就接着说了：“你心里也别不舒服，比赛是比赛，现在生意是生意，你应该也明白，你们的买家不会太多。” 要论诚意的话，我们星星绝对毋庸置疑。武晨看着这话，又是一阵郁闷。自己好像还没有明确回复说他们无极战队会怎么样的吧？怎么这家伙的口气就好像是吃准了我们一定会解散呢？不过转念又一想，这边可能是叶秋大神，那对这个圈子就太资深了。 能信心十足地判断出他们现在的状况也不足为奇。一想到这儿，武晨心里原有那点不快也渐渐消失了，最后回了一句：“这些事儿轮不到我来负责，不过我可以帮你传一下话。”“好的，谢谢啊，我实在是找不到你们队伍的其他人，只好拜托你了。”“嗯。”武晨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心情聊天。 话都是能省就省。如果把你们手头的东西全盘接过来，你预计一下的话，得有多少？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武晨说道。其实作为和无极战队一路走到现在的队员，无极战队还能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但这种信息他又怎么可能和叶修去透露？那行吧，我等你那边消息。好的。 武晨回了句：“不大会儿，就看到对方的头像按了下去。”武晨呆坐在电脑跟前，愣了好一会儿。此时，他终于特别真实地感觉到，无极战队这个自己为之倾注了全部职业精力的队伍，真的就要结束了。小枪呢？武晨目光转过。 看到桌上放着的静静躺在那儿的小枪的账号卡，这个伴随了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伙计，现在也要和他分开了吗？一想到这儿，武晨突然也有了一点冲动，他拿起桌上的账号卡，走出了房间，径直朝着俱乐部的会议室那边去了。无极战队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在进行过最后的资产清理后，就要宣布解散了。俱乐部此时冷冷清清，所有人都差不多料到了这个结局，哪里还有人积极活跃的起来？ 战队解散，失去方向的并不只是战队选手，整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都面临着失业。会议室这边正在召开着他们已经不会有几次的集体会议。武晨作为队长本也是被通知去参加的，不过他推辞掉了，因为他清楚这个会议他这个队长参加不参加都无所谓了。以往俱乐部的决策都是为了战队的未来，当然需要听一听队长还有选手的看法，而现在是关乎结束未来的决策，队长的意见还需要吗？管理层方面也是明白这一点，所以很痛快地准许了武晨的推辞。于是当此时武晨突然又赶到会议室时，所有人都惊讶了一下。会议正在进行中，参加都是负责各部门的头头，队长或许应该是最核心部门的头头，此时却可以完全不参与这个会议。一想到这儿，武晨心下又是一阵悲凉，险些有点控制不住感情。还好无极的老板在此时开口了， 小五，是有什么事儿吗？ 老板的问题打散了武晨的思维，他定了定神。 目前咱们这边已经有接洽的收购意向了吗？暂时还没有。 老板虽然奇怪武晨怎么会忽然关心起这个，但对这个战队最值得依赖的老选手，他还是给予了清晰的答复。 我们的意思想再多观望一下，如果能有主动的意向，那多少可以不那么被动。 俱乐部现在也没别的事宜了，就是集中精力把拥有的荣耀资产尽可能的价值最大化。有人主动来收，和他们主动向人去推销，这当中会拉开的差价也是不容忽视的。 有人找到我这儿来啊。 哦，众人闻声都是一怔，随即都挺振奋。 是哪家？ 星星。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怔住了。很快打破沉寂的是何安，兼任俱乐部经理一职的他当然很有资格参与这个会议了。 星星，他们居然还好意思找上我们。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比赛是比赛，生意是生意。 武晨，你在帮谁说话？ 我只是说事实罢了。 何安还想说什么，却被老板伸手阻止了。无极老板的脸上倒没有像何安那样一听到星星就有些炸毛，但扭曲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武晨刚被叶修找上来的时候心里也很憋屈了一下。 星星什么意思？ 就是询问我们接下来的打算，如果确认我们会如此的话，我想他们的收购应该会很有诚意的。 哼，诚意？ 何安很想嗤之以鼻一下，但是他既然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在这些事上的看法当然不会那么浅薄，但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完全因为星星战队被掐断，一听到星星还要把他们无极原本拥有的东西都接管过去，他实在很难再理智下去。但是很显然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硬生生把自己的话给吞了，最后也没发表看法，只是闷闷地坐在那儿。他这样的强制沉默却更好地说明了问题，连他这种带着情绪的家伙这种时候却也无法罔顾这个事实，星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家。 他们的诚意应该是值得相信的，但是这支战队是什么样的家底，我们完全不清楚。刚才的电子竞技周报上倒是略有介绍，他们的老板好像只是一个开网吧的。 无极老板说着，随后就有其他人确认了这一说法，大家随即就又沉默了。兜售东西可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标个价，对方爱买不买就得，这是要充分考虑对方购买力的。就像现在无极如果真要和星星谈这交易，那就需要了解一下对方的确切实力， 这样更容易把握住价钱的谈判空间，知己知彼，做什么事儿都同样重要。于是对于这个可能的买主，吴奇老板没有急着安排人去接触，反是先安排人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了。 去了解一下星星开的是什么样的网吧，有多少家店面，经营状况如何，有没有其他合作者。 这时何安和武晨互望了一眼后，最后还是何安开了口。 星星那边上次我和武晨有去过，挺普通，也不像有连锁经营的样子。 吴记老板一听这话又愣住了，只是很普通一家网吧的话，那有什么资格放言要接过他们吴记的盘子呢？吴记战队现在是撑不住了，但好赖是在职业圈拼过3年的队伍，荣耀产业欣欣向荣，就算他们现在是要解散抛售了，却也不是烂大街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捡。在座的没有外人，心下都清楚，无极战队目前积累下来的装备和材料，市价来估的话，保守也在3000万以上。就算现在清仓大甩卖，价格惨不忍睹一点，但怎么也不是一家网吧就可以吃得下来的吧。要说星星不懂，却又觉得不应该，那边不是说都有叶秋大神坐镇的吗？看来这星星的网吧背景只是掩饰，身后指不定有什么强大势力在支持啊，这个或许就不是他们可以了解到的。 星星那边应该联系谁啊？先接洽一下吧。 无极战队老板考虑之后终于做出这个结论。